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此外，华北气压正在显著上升，预料一道冷锋会在明晚横过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清劲的东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听晚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的气温降至7至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介绍的超新星是郑美娟， 够细心有耐性，同埋唔会觉得嫌麻烦嘅，咁你都可以去做噶嘛。人总会犯同样嘅错误，只要你用心啲，唔会犯翻同样嘅错误，就冇问题噶啦。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你有冇谂过会嫁去异乡嘅咧？ 我有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要生一个混血 B B 咯。 咁你快啲、啊， 点解 要把握时间咯、啊？ 我计过咗几年， 我唔紧要嘅，你说住啲轮都得嘅。喂，点解咁讲？因为今晚我哋敏感人物咧，就有一位嘅女孩子啦，系啊，冇错。咁啊，即系佢都一个好传奇嘅爱情故仔啊，喺异地发生嘅。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咧敏感人物咧，请嚟一个嫁俾一个不单男生嘅女仔，佢叫楠楠，系咪？ 嗯。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有人话咧，莫莉啊， 嗯， 爱情咧唔系童话， 系， 但系咧喺缘分安排底下，童话要发生咧，挡都挡唔住。 系，我信过呢样嘢。 系，好似我哋今日咧敏感时刻访问嘅嘉宾咁啦，佢认识咗一个咧被誉为全球最快乐国家嘅男人。 嗯， 咁到底佢哋点识嘅咧？咁啊嫁咗俾一个系啦，咁啊全球最快乐同埋幸福国家嚟嘅男人，咁到底系啦？有几幸福呢？ 佢自己又快唔快乐呢？不过头先私底下倾几句嘅时候，我发现佢好有正能量嘅。 系， 唔知系佢感染佢老公，定佢老公感染佢啦？请嘉宾出嚟先。 好，有请楠楠。Hello， 楠楠你好。 大家好，你系好啊。 系啊，系啊，莫莉啊，彭晴啊，吓系啦，楠楠。在我哋倾偈之前，不如你先介绍下你自己先啦。 好，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女仔啦。咁我嫁咗俾一个不丹人嘅。咁本身我而家有两个小朋友。咁我做一个不丹嘅 trading 公司啦。咁亦都有接复修佛像同埋开 travel agents 嘅。 哇！復復修復盡同 travel agency 好大嘅對比啊！ 係啊，係啊，冇錯啊嚇。係啦，嗱，先嚟講話點樣嫁俾不丹男人之前不如都要問下你戀愛經驗，個資歷豐富嘅噃。 係咯，都有都有，香港男仔有啦，日本嘅 mix 有啦，美國嘅都有，同埋新加坡嘅都有。 哇！成個世界每一個都有一個點啊 ！好巴閉啊，同你。 喂，但我想問下啦，點解最終會選擇係不丹嘅男子做老公？其他地方又是怎樣你覺得他們 啊，首先日本呢他們很不大男人的，其實真的，真的你要很 serve 他的整件事。本身自己的性格比較隨性一點，可能很難跟他夾的。美國那邊呢他們很 sweet 的，即是外國人比較 sweet 一點，但是很多東西都要很平等，但是你也都要好接受到佢好 open relationship 嘅，係啦，同埋新加坡就家庭主義多啲咯。咁佢哋係好多時候我要飛到去新加坡同佢哋，或者佢飛過嚟咧，佢都會帶住細佬啊，或者去 參加一家人 拍拖咁樣咯。 哇！佢哋想請你請佢哋食飯啫，係咪啊？ 嗰陣時係新年嚟嘅，好難出去食飯嘅。咁佢當然第一時間就去咗屋企食飯啦。咁跟住轉個頭，第二日出去晏晝諗住啊，一齊出去食飯啦。佢哋就一家人出嚟食飯咯，同你。 哦，佢係想睇下你啫， 我都覺得 係俾啲意見我你係嘛？係啦，咁但係最後都真係就同咗你個不丹嘅認識嘅老公係啦，喺埋一齊啦，做咗你嘅老公啦。點樣遇上咧？即係一個喺香港係咪？一個喺不丹。这个缘分是怎样发生，几时发生的呢？其实 大约10至11年前，因为Lama 请我去帮他做一个 project， 那个 project 呢就是去照顾流浪狗只和医生一起做绝育手术，跟着我就飞了过去帮他们的，跟着之后因为地震的关系，我的狗场就震冧了，咁都要揾地方住㗎嘛，咁就入咗間廟度住。而我先生呢就咁啱要去大學嗰度去讀書，但係因為地震啦嘅關係啦，佢就必須要返去復修間廟。咁我哋就喺間廟度認識嘅。 即係話其實呢南南嘅背景呢仲有少少係咩呢，佢嘅宗教信仰佛教係咪？ 係呀。 第二你就好鍾意小動物。 係。 是啊， 所以你就狗场做义工。 是啊， 但是这个 project 是因为纯粹你的宗教的理由，所以你去定是因为你当时发生一些事促使你不如我都放低香港的事 直接飞过去了。 是啊，有没有这些这样的 事？有的，本身我就在死过一次啦，应该这么说。在医院到接受急救差不多救不返的啦。那我觉得人生不是这样的。那是应该要做一些 benefit 去其他人。辗转之下就信了佛教，而亦都系个出家人就突然间同我讲，我有呢个 project 就系咁就去咗。 你介唔介意讲下你当时发生咩事？点样有一个即系差唔多死 系嗰个意外 嘅 经历 系咩事？ 咁我有个老瘤啊，咁啊老瘤咧，佢一路大咧就会压住我个眼神经，成日都睇唔到嘢同埋兼晕。医生就话你都要接受佢，如果再大咧，你会盲嘅，永久性净系残疾咁样啦。咁我觉得嗰时都系廿零岁啫嘛。是有一次因为经历了某少少嘢，咁去到某一间医院啦，香港区嘅医院啦，咁佢哋而家就有签生死状嘅，因为其实係照磁力共振啫嘛。咁磁力共振你唔应该签生死状㗎嘛，咁你全家人都唔喺屋企，得我一个喺医院嘅啫。做做下嘅时候突然间遇上严重过敏，咁跟住心跳停顿，差唔多接受急救嘅时候呢，咁就救得返。但我全件事系睇住佢哋不停，佢好急过我，我只系觉得越嚟越难呼吸，就即系眼前一刻咁样就走咯。 因为喺个生死嘅边缘嗰度，所以好似就系人生系咪有所顿悟咁样？我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啦，莫莉系嘛，净系挂住做嘢系嘛？ 系啊，我以前做嘢做得好紧要，我每一日。起碼做16个钟头嘢嘅， 系咁你系因为呢一个生死嘅顿悟先接触宗教佛教？ 我以前系另外一个宗教啦，咁跟住我揾唔到我想要嘅答案，因为我喺急救嘅时间发现出现咗一啲好奇特嘅嘢，咁我就揾唔到，亦都系有啲朋友去揾神父啊嗰啲去解释，佢哋都解释唔到，咁跟住有一个嗰阵时嘅朋友啊，不如你信佛教啦，我信佛教我都唔会 是找到个答案，你会慢慢浮现啲答案出嚟，咁就去咗做一个佛教徒嘅，但系事后就知道系咩原因而咁样。 可唔可以讲下你话你遇到一啲奇特嘅嘢系咩嘢咧？ 当我似共振好嘈噶嘛，只要半个钟嘅啫，咁因为佢打入血管，跟住上个脑睇嗰个血管瘤嘅嗰啲嘢啦，咁佢突然间就有个男士同我讲，但佢唔系讲中文嘅，佢话我而家要带你走啦，咁我揾咗你好耐，咁你而家要同我一齐走啦，咁跟住我见我只眼擘开下，唔系嘛，我以为自己 create 出嚟嘅，咁跟住咧。如是者佢不停咁同我讲，我开始就心跳，唞唔到气。咁跟住嗰出边嗰个医生就讲：，卓小姐，你可唔可以唔好喐啊？照唔到。咁跟住就将我褪翻出嚟，发现我成晒块面肿晒，变晒红色。咁跟住咧，我话唔系我唞唔到气。跟住因为佢入边照 MRI， 其实唔俾人入去噶嘛，佢好大嘅 radiation 嗰啲噶嘛。咁佢入嚟都先知係好大镬，就即刻打急救针啊，开始心跳，佢话好急，咁跟住再慢慢越嚟越 worse 咯。咁跟住我净见到白光啦，乜嘢都见到晒啦。咁跟住我就话不如俾多次机会我啦。咁跟住我话可能我第二次会做得更加好啦。就我系成个人系俾人压咗落去，跟住就急救翻咯。 哇！我真係好似睇緊電影咁，好多我都聽過另外一啲故仔咧，即係拆開少少話題， 生死邊緣。 經過呢啲咧，係啦，生死嘅一刻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係出現有人講嘢白光，然之後我唔知係咪講數，跟住然之後就跌翻落去。 係啦，就呢個真係講數嘅，我覺得。我心諗係我咁後生，其實都可以做更加多嘢嘅，我都係得廿幾歲。 咁你就因為呢件事。咁你就 呢個宗教 係啦，咁但你一去就去不丹啊？ 唔係嘅，咁嗰陣時咧就啱啱接觸咗宗教啦，去咗印度先嘅第一次，去咗印度變咗一個佛教徒翻嚟。 哦，即係嗰度就上堂啊， 係啦，就上堂跟住翻嚟啦。咁跟住就我發現咗好多出家人都係不丹人嚟嘅。 哦， 我話唔通不丹專係出喇嘛嘅？ 係。 咁係最搞笑係咧。上網找不到資料嘅，淨係得兩個明星在那度結婚。 係啦，係啦，係啦， 咁跟住就 劉嘉玲啦， 就完全找不到資料嘅，真係冇資料嗰陣時，因為佢啱啱開發啊，係揾唔到任何資料。咁而喇嘛叫突然間叫我去做呢樣嘢，我話好啦，如果係我真係同呢個地方咁有姻緣嘅，我依一世一定要去一次。 嗯。 一个礼拜之后，喇嘛就请我入去咯。 即系呢啲嘢啦，仲话唔系整顶嗱，但系咁嗱，虽然你先天可能你被安排啦，系啦，遇上呢啲咁嘅事啫，但系好啦，翻去之前你所讲，你去到个九场就做义工，然之后就遇到 地震， 系，跟住就你老公就去复修。 但系我哋嗰阵时系未识嘅， 系咯， 系啦， 咁唔识噶嘛， 系啊，完全唔识嘅。 点搭上啦？系啦，佢走嚟见到你撩你搭讪，定点啊？ 因为间庙入边冇任何外来人，同埋亦都冇一个单身女仔喺间庙入边嘅。咁我间庙都好大下，咁我就住喺第一间房，而佢又住喺最后尾嗰间房。咁一早起身，佢哋就去刷洗面，就去做嘢。我就一早起身就喺度同啲狗喺度玩嘅。咁佢点解见到一个女仔喺度同？只狗玩，因为我离远见到佢企喺度咁耐，咁我咪惊噶嘛，咁即刻入翻房。咁过咗一排之后咧，过咗一两日，佢就每一日都拍我房门， 啊、 就系问我食唔食饭。 哦， 因为系全部人得佢一个识讲英文。 哦， 因为东部佢系非常之原始，未必教育咁普及啊。咁跟住佢话喂，你哋同佢讲嘢啦，即系佢哋嗰啲朋友话，佢一个女仔喺度好多好多个月噶啦。咁你同佢講下嘢啦，起碼知道想食乜嘢啊？ 佢哋嗰度有幾多人啊？其實即係除咗你老公之外，即係好多人幫手復仇。咁義工係有你哋有幾多人啊？ 義工得一個人， 得你自己一個， 係得我自己一個。 係 咁跟住係啊，成日都話驚喪失咗自己嘅貓得通啦，所以日日都要同只狗傾偈啦。 係啊，同佢講廣東話， 係啊，成日同佢傾偈，因為嗰度電話係收唔到噶，我要坐個半鐘頭去到真正一個 town， 哇，跟住先 可以打電話，打個電話，亦都係上唔到網。亦都係嗰度冇熱水沖涼， 生活啊、 但你嗰陣時完全冇掛住香港嘅 思鄉，一定有噶啦。一個咁繁榮嘅地方，去到一個咁落後嘅地方，係啊，咁一定有嘅。 可唔可以講多啲不丹同埋香港你覺得嘅分別啊？ 我讲东部先啦，西部就同香港系差唔多冇乜分别噶啦。东部系要劈柴嚟生火，你先会有热水嘅。 哦， 系啊，同埋东部嘅人系唔会有电话、有电视，系冇呢啲嘢，系完全冇咯。或者话我想食早餐，想饮杯鲜奶，系冇鲜奶噶。你系要真系坐个几钟头，你先可以买到蛋同鲜奶噶。 哇， 系啊，全部人都务农嘅，我哋去深山度摘啲菇啊，嗰啲嚟煮咯。 哇，好原始嘅生活啊，其实都咁难怪啊 ，Nima， 即系你个老公啦，系啊，即系未做老公啦，但系都敲你房门，佢都照顾你，系咪？因为知道个生活其实都好刻苦，所以叫埋你一齐食饭，系咪 啊？系，但系我冇咁易俾人。 接受 你要求，你 调高嚟卖啊？系因为咧，你谂下你自己一个女仔， 系 你咁容易去相信一个人咧，系好危险嘅事嚟噶。 咁佢敲咗你个门几多日，你先认佢 咧？六七日啊，直情咁跟住，因为我净打开道门，我唔想闩门。佢哋嗰啲咧系非常之纯真或者无知地咧，如果你闩埋房门，佢觉得你一定有嘢嗰啲咧。 哦， 咁我一定要打开门 啦， 仲系敲我， 仲敲得多。 系啊，咁跟住我哋系开大道门俾人哋经过或者啲出家人见到我哋，因为我间庙噶嘛。咁证明我哋系非常之清白嘅。咁佢于是就敲咗我门七日，咁我都系话我唔舒服。咁点解会咁感动，会去出去食饭呢？其实他自己煮了饭，他自己走了去十公里去那间 clinic 那里拿一排 Panadol 给我，但其实我是整劫都是药来的，那你没得推啦。 他知道你不舒服啊？ 因为我跟他说我不舒服啊，我不吃东西啊。 哦， 这样嘛， 即是你拿这个藉口，但反而因为这样他拿药给你。 是因为他们未必个个人都有车，他真的走去行幾個鐘去攞牌藥，行幾個鐘翻嚟， 哇！ 係啊，咁樣亦都係佢知道我唔開心，咁佢就知道我可能掛咗屋企，佢就畫咗對花送俾我， 哇！真係冧啊 ！That's why 咁一定要食飯。 但佢知你，佢知你喺香港嚟嘅係咪？ 佢唔知我香港嚟嘅，佢淨係知一個外國女仔喺度咯，但係佢覺得。我冇朋友，覺得好寂寞，覺得我咁佢想係 make friends 嘅啫， 係啊，咁佢呢幾招都好冧啊，係咪？ 好冧啊！喂，連續七日六九成二啦，跟住仲要有藥有花。 系咯，行去行翻嚟，系嘛？ 系啊， 唔怪之你话香港男仔同嗰啲冇得比， 做唔到呢啲嘢。咁就系因为咁嘅原因，就呢一个系第一步嘅感动啫，系咪？ 系，但系佢唔系真系去追你，佢即系喺个朋友嘅角度，因为佢好 open 嘅，佢觉得佢問咗佢媽咪，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一個朋友嘅女仔係會開心？佢媽咪話送花，送花一定開心。咁嗰個方圓百里都冇乜花嘅，嗰段日子已經係冇花或先剩嘅。咁佢就自己畫咗朵花送俾我。 哇！ 係啊， 所以難怪佢用畫花都一樣係花。咁跟住然之後咧，然之後你哋就做朋友啦，係咪？慢慢咁打開，你又打開你嘅心扉啦，係咪啊？可以同佢交朋友啦。 咁始終都要，都唔知喺度寄居幾耐，咁都要有朋友嘅。 嗯嗯嗯， 係啊，咁所以咪。啊，食下饭啫，无伤大雅嘅。 嗯， 咁唔饮酒嗰啲咪 OK 咯。 系， 咁就出咗去食饭咯。 有咩食啊？佢嗰餐煮俾你食，你觉得哇，入 好辣，好辣，好辣，同好咸，好咸，好咸嘅嘢。 系佢哋嘅传统食物定系？ 其实系因为佢哋食得太多辣嘢，佢嘅味觉好重。 哦， 而我本身唔食辣嘅。 嗯， 咁我都要食嘅，但系都要食咗佢咯。 咁呢个开始系朋友，你哋嘅感情由朋友开始嘅。慢慢你哋识咗几耐，然之后觉得哇，有啲感觉啦。咁大家就即系拍拖，佢点同你表白咧？又或者系咪好自然咁样就发生咧？楠楠 都好自然嘅，冇问嘅，完全冇问。咁跟住佢哋。唔兴拖手噶嗰阵时， 咁佢做啲咩噶？ 一拖手咧就俾人话噶啦，佢哋会系好含蓄噶，即系行埋一齐就当系拍拖噶啦。 哇，咁简单嘅咋？ 咁但系作为我哋香港女仔，咪估好耐咯，因为我哋唔知噶嘛。 尤其是我啲比较蠢嘅，我觉得佢想做啲咩咧咁样咯。咁佢就成日都会做嘢嘅时间，佢会过嚟陪我或者送饭俾我食嘅。 嗯， 系咯。咁跟住。佢話你有冇男朋友啊？第一時間問嘅，跟住話冇嘅， 而家嘛， 係啊，冇嘅啊嘛。咁跟住佢話不如你做我女朋友，好直接啊！不如你做我女朋友啦。咁我諗一諗，哦 OK。 但係嗰陣時你識咗幾耐啊？ 個零禮拜啦。 哇！ 係啊，係真係 未計嗰七日噶嘛， 未計嗰食飯嘅。但係我三個禮拜就結咗婚喎。 咁快 啊？係啊， 即係我想話你喺嗰邊第三個禮拜就結婚啦。 唔係，我喺嗰邊好耐㗎啦，其實。 嗯。 跟住之後識咗佢，唔計拍拖之前啦，拍拖之後第三個禮拜佢已經係求婚啦。 哇！佢點求婚啊？ 不如你嫁俾我咯，乜都冇，佢就口头讲话，哦 ，OK， 好啊，咁就结咗婚啦。 哇， 系啊！ 但系你由认识到同佢喺埋一齐，即系虽然你就话 个零月啦， 哦， 个零月， 哇，即系其实两个月内已经结婚噶咯。 系啊，但系你对佢嘅了解就系你知佢就系读大学嚟呢度复修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你哋嘅了解系就咁，佢又知你系嚟自外国，咁啊嚟做义工，即系大家。就係喺呢咁嘅層面嗰度就發生戀愛，然之後就結婚啦。 係啊， 點解你會揀佢咧？點解係當時嘅環境令到你係咁啊？定係其他原因？ 其實真係嘅，當時嘅環境，佢嗰個地方好簡單，係好少錢都可以用好耐咁樣噶嘛。 嗯， 咁佢一問，我覺得咦呢、這個人都好有承擔啊，即係對比起之前嘅所有男朋友啦，咁佢。佢个感觉就系、是，你可以将你嘅人生交托俾佢， 嗯， 系啦。 但系你喺嗰边嘅生活，你觉得习惯到嘅？ 我 OK 嘅，我完全冇问题嘅。 系啊， 系啊， 冇晒所有关于科技嘅嘢，冇 我冇问题噶。 屋企即系自己屋企人喺晒第啲地方咁。 我不嬲细到大，我自己一个成长嘅， 嗯， 系啊，咁我冇乜问题。 佢屋企人知道佢结婚嘅，同你结婚嗰系咪啊？ 佢爹哋同佢一起做嘢噶嘛？ 哦， 系啦， 一起做嘢嘅， 系啦。但系佢都有阻拦过噶。其实系咁嘅，佢哋系唔想同外国人结婚，即系其实佢个社会上系唔想。第二就系老爷惊个仔去咗外国唔 support 个屋企。第三就系、是、如果你做人新抱，你要识好多嘢系不难。 例如咧？ 啊！上山斩柴啊，揸牛奶啊，务农啊，即系一切日常嘅家务，咁呢啲都 OK 嘅，新抱做晒，你要识去放牛啊。咁、对于我嚟讲系逼你，我话你俾我做生意系冇问题嘅、但系你叫我落田，我真系做唔到。 系， 我试过噶啦。 即系你有同佢屋企人相处过， 系啦，相处过，跟住木上山，跟住执嗰啲重拍叶，咁跟住要去铺喺啲地咁样啦，咁跟住又要翻土咁样啦，全部用人手做咗三个钟，我瞓咗一个礼拜咯， 太辛苦， 好辛苦，真系唔得啊！ 但系你点样用诚意打动阿老爷咧？咁之后， 跟住咧，我先生咧，佢就唔见咗几日嘅。即系佢一话我同我屋企人商讨下先，咁跟住我话唔见人嘅，咁跟住佢事后佢去避我，我吓你啱啱先求完婚你避我嘅，咁跟住原来佢都要谂下将来条路系点样行，究竟系呢一度啊，定系去跟我翻去香港？ 嗯， 咁跟住佢就豁咗出去咯，佢就跟我翻香港咯。 哇， 系啊！ 咁佢同佢嘅爸爸都要傾好耐喎，因為頭先你都講到佢爸爸係一個，哇！我個仔會冇咗嘅喎，佢一定要照顧個家， 所以係要去係要去俾一個好大嘅 commitment， 話一定會係 support family。 係咁，到底跟住係啦，阿藍藍同埋係啦，太先生係啦，冇錯 ，Nima 嘅故仔係點樣嘅咧？係啦，一陣間我哋休息翻嚟之後再講下。 首先听到蓝蓝就讲咧，同佢嘅不丹老公啊，点样定情，点样追求佢，甚至乎点样结婚啦，即系原来系咁短嘅时间，完全啊就话俾你听，爱定你一个。所以而家听紧嘅系欣妮嘅《爱定你一个》，一阵间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嘅敏感人物依然都有一个加到去全世界最幸福国度不丹嘅蓝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十二港人案其中十人下午在深圳盐田法院受审，择期宣判。被控组织偷越边境的邓启贤，他的弟弟在记者会话，感到官派律师神秘和怕事，对方曾经不想听电话或者电话无法接通，质疑律师并不是为哥哥争取最佳权益。被控偷越边境的李子贤，他的妈妈说，既然个仔认罪认罚，质疑为什么拖延宣判。同样被控偷越边境的黄伟贤，他的太太说，在开审前三日才接到当局通知，批评当局以不人道的方法拒绝家属到法院旁听。法院在官方网站说，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邓启贤、乔影如组织他人偷越边境，以及郑子豪和严敏谦等八人偷越边境案。法院又说，部分港籍和深圳市人大、政协、记者和被告人亲属参与旁听。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40多宗，其中一名患者住在沙田沥源村荣瑞楼。卫生防护中心说，荣瑞楼现在累计有4个单位受影响，当初步阳性个案转为确诊，会要求大厦居民强制检测。再多两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病逝，本港至今已经累计141人死于新型肺炎。两人分别是入住仁济医院有长期病患的85岁女病人和屯门医院的70岁男病人。女病人今个月18号入院的时候已经情况危急，因为持续气促和神志不清，需要插喉协助呼吸。患者在确诊之后情况持续恶化，现至下周离世。男患者11月26号因为咳嗽和气喘入院，之后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下午离世。欧盟27国大使在布鲁塞尔一致临时批准欧盟与英国贸易和合作协议，为协议正式生效铺路。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表示，下一步27国政府将会在星期二与以书面形式通过协议。英国脱欧过渡期星期四届满，元旦起正式脱离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根据协议，双方到时将会继续以零关税方式展开贸易。協議還需要英國國會、歐洲議會正式批准。英國國會將會在星期三表決相關法案，歐洲議會明年2月才投票。根據歐盟的規例，協議可以在元旦起臨時生效。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0381點，升18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730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3， 日元 103.65， 瑞士法郎 0.889， 加元 1.283， 人民幣 6.538， 英磅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222， 澳元對美元 0.75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11。 倫敦金每安士賣入 1889.49 美元，賣出 1890.2 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清劲的东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听晚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至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同我们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我哋继续啊，敏感时刻里边嘅敏感人物嘅访问啦，咁啊继续同呢位系啦，系香港嘅女子，咁就十年前嫁咗俾一个不丹嘅男人啊 ，Nima 系啊，冇错， 嗯， 继续要听我哋嘅故仔咯， 系啊， 三个礼拜， 系啦，头先咧新闻之前就系讲三个礼拜结婚，但系因为原来咧老爷咧，即系佢哋嗰边系都几着重屋企人嘅，几着重长辈， 唔中意同外国人结婚， 系啦，原因就系惊自己个仔俾人带走咗， 嗯， 咁原来咧，跟住佢老公都曾经失踪咗几日，就系原来。讲数嘅， 嗯， 系啦，最后之后，好啦，点咧？ 最后之后佢就氹掂咗阿妈先，因为阿妈好紧要，因为始终都系屋企嘅所有日常嘅嘢，都系以阿妈嚟处理嘅。 嗯， 咁佢就真系带咗我翻去，但系由东部去西部要两日，咁我坐车坐足两日， 哇！ 咁佢嗰度，咁原来都一拍即合嘅。 哦， 系啦，咁 body language 咯， 哦，呢个 国际语言嚟噶嘛， 嗯， 都 OK， 嗯， 系， 嗯， 啊，我先生细我九年， 系， 佢19岁咯，我嗰阵时28岁咯， 好细个啫，19岁， 系啊， 你点知佢已经定性咧？19岁， 我一路都冇同佢讲我几多岁嘅， 就系结婚签字嗰一刻，佢见到你， 我其实都大你好多，我大过晒佢啲家姐阿哥， 哇， 有乜事？佢话诶。爱情是无分年龄的，即其实爱情是麻木的，咁样最后就俾咗好多例子，因为佢反而惊我惊，我个表哥个老婆都带佢19年啦， 哦， 因为不单是 佢兄弟弟恋嘅， 母子恋都有，即系佢哋系冇所谓，觉得缘分一到， 嗯， 咁佢哋就一齐系苏眉就苏眉咁样 咯。哦，佢之前有冇拍过拖噶？佢有冇恋爱经验噶？ 佢哋嘅恋爱经验就系弹下吉他，手仔都唔拖嗰啲咯。 哦，所以其实你是他第一个女朋友，可唔可以咁讲？ 可以咁讲。 哇， 系你翻嚟香港先结婚，定系喺嗰边结婚咧？ 喺嗰度，首先尝试去入纸啦，原来非常之难嘅。佢系要考试，有考试制度，我足足考咗三次。 唔系啊嘛？ 考啲咩啊？就系务农、斩柴。 佢有七个官坐喺，高等法院嘅官所有坐晒喺我面前，但佢用不丹话同你对答。 吓， 跟住好彩我识啲，咁我亦都系考晒历史啦，佢皇族嘅所有名啦，咁跟住宗教体系啦， 即系佢摆明就系刁难你啦， 系刁难好多人， 好辛苦、啊。 佢就系话，其实佢要摆咁多关卡喺度，即系唔想外国人，真系佢已经摆到明系唔想你啲外国人同啲不丹人结婚啦。 对新人，我哋听咧，因为要佢会登报纸嘅，边个攞到结婚证书， 但系成功率有几多？ 700对新人，七个新人攞到， 哇！ 我是其中一个， 哇！考三次， 带住个肚飞入去考嘅我， 你嗰阵时已经有咗 B B 噶？ 系啊，跟住翻咗嚟香港结婚，因为佢踢我走啊嘛。即系其实佢话我唔会，因为我已经系完成咗我个 project， 佢哋一路都唔出结婚证书俾我，好搞笑。高等法院个官就呃我啦，佢话。啊！你哋去外国结咗婚先，攞张结婚证书翻嚟，你就容易啲搞好多噶啦。咁我哋咪飞咗去香港咯。咁跟住咧，就一路等，等我几时再有个 visa 入去，一等等咗十年咯。 吓、啊！佢到而家都唔俾你啊？ 都唔俾啊！我翻入去好贵噶，$250一日噶美金。 啊、美金系啊，因为啲旅客要喺不丹要日日使咁嘅钱先、 啊。但系我嫁咗俾不丹人。 但因为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你的老公即是 Nima 就来了香港了。嗯，那他爹地妈咪真的会很挂住。 是啊， 先生。 跟住我们就开了一间旅行社，因为可以成日飞回去嘛。 哦，就是因为这样。 整件事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成日都可以带团的时候，他们要求我们一起带的时候，就顺便回去见下他们咯。 还有我想是那个生活那个的环境啊。實在差太遠， 啊、 你之前要冒籠係咪啊？莫玲 係啊，最劈柴。你香港你試下，你撳個掣，你冇熱水爐，即刻已經打電話去投訴啦。 係咯， 佢哋冇嘅，你邊有熱水爐？ 生活節奏樣樣都唔同喎、 啊。跟住好搞笑，我個奶奶話：，喂，唔好用曬啲柴嚟沖涼啊，成年㗎啦，因為零下十幾度㗎佢屋企。我先生係住喺森林入邊嘅，我哋唔係住喺 town 度，所以係一年佢政府先能夠配給兩棵樹，俾你用，你用曬嗰兩棵樹嘅柴咧。你就冇啊，問人遮噶啦，係啊，所以我都自此之後都唔敢日日沖涼， 係一定啦， 係啊， 但係好啦，你頭先話老公即係由不丹過到嚟香港，一嚟到嘅時候最唔慣係啲乜嘢咧？ 啊，係好開心嘅，佢一嚟到好開心，因為從來未搭過飛機，第一，第二就好多歌樓睇，呢啲嘢係喺電視上面先見到香港係點樣，佢都冇諗過人生會踏足香港，咁嚟到見到我哋啲人行得咁快嘅，咁佢成點解啲人喺個地鐵度要跑嘅？因為不單我哋等車，可能要等兩個鐘頭先有一班車。 佢唔明香港三分鐘就三分鐘。 咁跟住我話你遲啲會明㗎啦，係咯。咁佢又問佢，因為佢會睇人哋個樣子得多嘅，係咪？點解個個都唔開心嘅？我哋不單係個個都好開心，點解佢點解香港啲人個個都咁唔開心嘅？我話遲啲你就知㗎啦。 咁佢後來係有冇知道，有冇俾香港呢種生活方式令到 好大壓力？咁跟住到有咗小朋友，佢話唔得嘅，我一定要養妻活兒嘅。咁佢就諗住出去揾餐廳，有啲人介紹去做保安咁樣。我話好嘥嘅喎，成件事。咁我話你最叻係做咩？我最叻係畫畫，我都知道。我話不如就開畫班啦。 系，你屋企人点样睇佢咧？系啦，即系，毕竟三个礼拜就已经即系结婚，大家唔系认识咗好耐，仲要19岁， 系咯，细节咁多， 细节咁多， 仲要就系好似佢哋嘅爸爸妈妈一样遇到嘅问题，语言不通。 系，我妈咪，我哋本身好独立个体 嘅。 我结婚啊？哦，同咩人结婚啊？不丹人啊？哦，做咩噶？画画。死啊！死得噶喎、啊，畫即係第一件事。媽咪嘅立場就係嗰個人有冇經濟能力先，養唔養得起？我話跟住我就同佢講，不丹嘅唐卡畫師差唔多，除咗國王之下嘅 minister 係最高薪。係不丹啊嘛，香港咧，我都冇諗住翻嚟香港。咁跟住之後就冇辦法啦，就被逼翻嚟香港，都係教畫為主咯。 結咗婚之後先知道係咪慢慢了解多咗？其實你覺得即係同。佢即系呢个不丹嘅男人啊，系啊，冇错。嗰、那个婚姻生活到底点？佢哋有啲咩好睇重嘅，或者相处上佢哋点样同啲香港嘅女仔相处？佢哋嗰啲即系性情系点样嘅咧？其实 我先生就比起其他嘅不丹有啲唔同嘅，因为佢本身做嘅嘢都关佛行事业，佢从佛法去带我嘅，即系好禅嘅同佢讲嘢。佢成件事就系闹交，佢就譬如一定会有少少一定会有嘅 两公婆，系啊。 但系最后尾都会翻嚟。其实你都深呼吸，坐下禅，大家睇下其实个问题系咪解决唔到先？如果解决到嘅，咪解决佢咯。咁点解要闹交呢？我就比较火爆啲嘅，反而 你哋两公婆系啦，即系你话最着重嘅系啲乜嘢咧？系啊，喺呢个婚呢段嘅关系里边， 家庭啦，即系小朋友啦，系啊，呢样嘢系最着重嘅。 不丹嘅男人点样对老婆咧？嗱，呢个我真系好想知道。 如果我真系要讲咧，好多时上一代咧系会打老婆， 上一代是很大男人的，现在一代都男女 平等一点、嗯、但是我所認識的出面的不丹人比较沾花惹草的机会率都很高、 哦 是啊、即是其实哪个地方都会有这样东西的 啦， 只不过、他们看看怎么想，尤其是东部可能会娶两三个老婆、 嗯、 是这样的、 嗯 是啊、 那他的是的 想法会不会都是觉得自己应该娶两三个老婆呢？ 他觉得一个已经很麻烦了，怎会想起 娶两 三个呢？ 即譬如我这样讲，具体一点这样，不单或者李先生啦 Nima 啦，他是怎样对你的呢？其实他有什么特性，即令到你们两个是维系得到的呢？或者什么特质在你心目中是很突出的呢？ 我们比较闷的，我们怎样维持这个关系呢？就是都是靠宗教的，大部分都是、嗯卡玛，你喺上头讲卡玛嚟嘅一样嘢，系啦，我哋要 follow 到卡玛，即系佢成日都同我咁样讲，变相自己哦系咁噶啦，即系我哋会好循呢样嘢去谂，唔会谂太远。 卡玛即系嗰啲 业系业力， 业力 系业，我哋要跟随个业力因果咁样咯。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咩咧？莫咧，你知咧个女人发紧脾气嘅时候，你性格都急噶嘛，突然间佢同你讲咧吓，你静一静，念一念经先， 一定听唔入耳 系啦。通常咧，如果我通常我都会咁样闹咧，咁冇办法啦，佢就去念经啦。佢念经，佢知佢念经嘅时候，我一定唔会出声噶嘛。 系， 咁我就系咪？一系你就翻入房，如果你要闹，你就翻入房，唔好阻住我念经先。咁跟住过一排，我咁系嘅，点解要咁样发脾气咧？咁跟住我咪出去道歉咁样咯，成件事。 哦，反而都系咁嘅，即系佢感染咗你好多啊，其实 好多 改变咗你好多， 系啊， 系。 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如果喺香港嚟讲啦，你见到佢最努力系边一件事，同埋边一个时段系令你都觉得好感动嘅咧？发生咩事咧？ 就我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咯， 嗯， 佢真系惊，因为佢觉得我系唯一一个佢嘅屋企人喺香港嘅，咁佢好惊我。会出现咗咩事？因为我生咗四十几个钟都未生到，咁、 嗯、 本身有严重药物敏感啦，咁佢好惊，佢喺医院度留咗三日都唔敢翻屋企咯。我生完之后，我都未见过个仔，佢就抱走咗我个仔，就喺个 lobby 嗰度喊咯。 唉，好担心你， 好担心。 即系我谂，对大家就互相扶持，互相即系 我安慰佢咯。 系， 我话诶唔使惊，有少少血啫， 嗯 ，OK 嘅，咁样咯。 中间但系其实会唔会即系其实诶、香港嘅节奏又咁快啦、嗯，其实成个生活环境都唔同啦。咁、虽然人咁样嚟到呢度啫，有冇想过佢有冇想过？唉，走啦， 有一定 翻去啦。 佢想一家人翻去嘅， 嗯， 因为嗰度其实系应该咁讲，我嗰度乜都有，屋又有，车又乜都有，但系争个人未喺嗰度嘅啫。 嗯， 反而香港就真系冇呢个咁嘅归属感。 嗯， 即系我哋当系呢个系工作嘅地方咯，只能够讲。 嗯， 但系每一次飞翻去嘅时候，啊、哦、个感觉，我终于翻到屋企啦咁样咯。 你同佢都有， 都有， 系 系啊。小朋友直情去到嗰度咧，唔想走啊，因为好开心啊嗰度。 咁、嗯、其实即系李先生啦，系、嗯、啦，呢个不丹嘅男人咧，有啲咩启发到你？同佢结咗婚十年啦。 其实你会觉得钱真系都生活上系 OK，、 嗯、 但系去追逐。一样物质的嘢，我哋系唔会噶，而家尽可能都唔会。咁呢样嘢系即系不丹人嘅嗰个文化，好似带咗嚟香港咁。譬如不丹人唔会成日买衫， 嗯， 因为佢哋唔需要去见咁多朋友，或者唔需要去做咁多嘅 meeting 嗰啲。就算食饭，香港人大部分时间都系八成会出去食饭噶嘛，佢哋唔会噶，佢哋每一日都要翻屋企食饭， 嗯， 即系佢觉得人生你可能听日你见唔到你嘅父母。咁佢就会叫我哋一齐，尽量都一齐喺屋企食饭。即系呢啲佢家庭嘅观念好重。以前我系冇，因为我由细到大都自己同屋企同工人成长啦，由细到大。咁、嗯、屋企就每人住一间屋嘅。咁我同我妈咪都一个礼拜先会见一次。咁我唔知道家庭系原来咁样咁样咯、 哦。反而你可以喺而家自己建立家庭嘅时候， 反而我系唔知点样去揣摩，系要学习。佢会识教小朋友多过我嘅，反而咁我由细到大都系自己一个成长，我系唔知点样去 share， 唔知系点样去 take care， 但系自己自理嗰啲系完全 OK 嘅。佢话教仔唔系咁教嘅，即系佢就系教翻教仔唔系咁教嘅，咁佢就同小朋友讲道理咯。 嗯， 咁我对于我嘅立场就系、是，哦，佢需要啲咩，我尽量买俾佢，因为我唔识啊嘛。 嗯， 咁而佢 是教翻我怎樣去做。 嗯， 系啊， 系咪个个不单男咧都系咁嘅？ 系自己孭住个仔做嘢，譬如画画嘅时候，个个孭住个仔后边。不单人凑仔有一手嘅真系，系啊， 即系个阿爸都系咁。 十个九个都系会凑小朋友嘅，换片啊，冇尿片噶嘛，系而家先有尿片嘛，尿布全部去洗。开头点咧？佢话诶，尿片好唔环保、啊，咁跟住佢话诶，梗系用尿布啦，由细到大尿，跟住挂到成间屋企都尿布，跟住我妈咪顶唔顺话，用咩尿布啊？用尿片啊！我媽咪係頂唔順佢呢啲嘢嘅，但係因為不丹人係好着重環保噶嘛，佢、哋覺得洗完個個都係洗完就掛喺度晾咁樣咯。 但香港地方唔同啊嘛， 係啊，係啊，係真係。 文化上嘅差異咧，有冇啊？ 有好多，香港人係會有 planning 嘅每樣嘢。我哋係今日要做呢啲嘢，我下個禮拜做啲嘢。不丹人好隨性嘅，係完全唔同嘅。係覺得我聽日就要去個旅行，我而家就要去。佢哋係冇 planning， 最冇 planning 嘅一次，連你都愛愛然嘅係咩？即係除咗結婚已經好冇，好冇 planning 同埋有 BB 係 咪？ 係啊，就係呢個 BB 啦。咁反而唔係同佢，反而係同我奶奶。係點樣？我奶奶咁，我嗰陣時好得意嘅，有一件事分享一下啦。咁我哋就籌集咗一個資金，就去復修一個舍利塔。咁嗰度都一筆錢咁樣啦。咁佢哋覺得。我有咗呢笔钱，我奶奶话要去朝圣攞呢笔钱，我就唔俾嘅，因为呢笔钱唔系我噶嘛，系好多人集资做善事，你唔可以拎咗呢笔钱去做样嘢。但我老公居然系企喺我奶奶嗰度嘅，佢觉得佢好老噶啦，佢而家唔去做，佢冇得做，最多我有钱嘅时候摆翻入去。但系对于我哋香港人角度系，你唔掂得就唔掂呢样嘢，呢样嘢就算摆十年喺度都唔可以掂嘅。咁最后咩要我师傅出面调停咯？呢个第一个嘅婆媳纠纷，系啦。 咁跟住有冇影响你哋婆媳关系？同埋有冇婆媳关系噶？ 应该系冇乜婆媳关系嘅， 因为少见。 系啦，咁跟住见到我都会笑嘅。咁但系成件事，我师傅咧最搞笑，佢讲咗一句啊：你嫁咗俾不丹人，你就要 follow 不丹人嘅文化嚟噶啦。因为我师傅都系不丹人嚟噶嘛。系啦，我师傅咁系唔啱噶。佢话。唔紧要啦，你赚翻摆翻入去咪得咯。 即系其实你系唯一一个，你系被孤立嘅。 系啦，我真系我成件事好似俾人摆喺房入边，全部喺出边喺度倾晒偈，但我又唔明佢讲乜噶。系咯。 咁呢一其实我觉得你呢个部分有冇影响到佢哋咧？ 系咯， 即系因为有嘅系咪？ 有，好有，系咯。正呢样系我觉得系最，我觉得唔系你嘅嘢，你就唔可以掂。 嗯， 呢样嘢系唔得，呢、這个叫偷犯戒嘅，你唔做得呢样嘢。 你有同佢哋讲嘅？ 有。我有同佢咁样讲，佢话我又唔系用咗唔俾翻，有钱办法，我话唔好谂啦，冇钱唔好去做呢样嘢。 嗯， 即系我成日都系咁讲嘅。 嗯，哦，反而一个好嘅 教育 方面，佢哋都听嘅，后来都 听，但系上一代人大部分都系文盲嚟噶，你要 keep 住同佢讲咯。咁佢哋自此之后都好惊佢掂我嘅嘢啦。成条村 掂得噶， 成条村都知道咗呢样嘢。因为成条村的所有女士一起去参加个朝圣团嘅，系得我奶奶冇得去。 啊， 系 佢其实有冇嬲你噶？ 唔系，我解释，跟住老公当然系做磨心嗰个啦，因为我又同佢交沟通唔到，咁佢一定要去做 啦。 咁跟住亦都系介绍，其实系真系唔可以咁，佢哋嗰个文化同我哋文化唔同，咁佢会明咯。而家 嗯系啦，系有一句都好紧要嘅，因为即系嗱，我哋就觉得喺不丹咧就好快乐、好幸福啊。你真系亲身接触，起码。李先生 Nima 有成十年的时间啦、我听你讲就话好幸福，但佢嚟香港之后有冇一啲嘅改变，又或者佢哋对于幸福同埋快乐真正嗰个嘅意义到底系啲乜嘢咧？其实有， 如果快乐嚟讲咧，香港其实俾到个压力会大好多。 嗯， 不单人嘅快乐，其实因为真系噶，佢哋嗰个经济上唔需要用太多钱，所以个人好简单咪会快乐咯。反而是政府俾到好多嘢嘅配給佢哋，咁其實都有啲人唔使，譬如嗰個人真係冇嘢做嘅，佢會派份工俾佢。如果唔派份工，佢會派嘢食俾佢。所有醫療唔使錢，所有讀書唔使錢，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福利。而香港少少都唔會又唔或者唔到我哋有啦。對於我嚟講，覺得好唔 fair 嘅一樣嘢，係啊，同埋在香港他很难去接受到电视上 的一些事情啦。 嗯、 因为他觉得整件事他看片都没看，他觉得上一年和 今年他觉得好像在看图片一样。 哦，即是那些政治或者社会的气氛的事件。 他是一日之内长大了，觉得自己。是他会知道什么叫正义和什么不啱、 嗯、 但在不丹是从来都不会有这些东西、 嗯、 所以 他是宁愿不开电视了现 在。是不想知道。 因为 他如果一个人 emotional 他画不到画。 即是反而这样影响到他。 会影响到他 的创作。是他现在怎样的、啊、他的事业在香港。 都 OK， 发展得挺顺利的。是啊，不错的。都有啲名氣啦，而家香港， 係、嗯、啊，係啊，我都知道佢搞啲畫展啊，咁樣，係啊，係啊，俾係咯，或者都分享一下啦，最後都請啊，即係楠楠啊。香港好多人都生活得唔開心啊，個個都話啊、哎，我好想開心啲啊，我好想尋找快樂啊，莫莉。 係， 我諗有好多城市人咧，都成日都會問呢一句嘅説話。嗱、嗯，有冇一啲分享咧喺呢一方面？你都接觸咗嚟自全世界最快樂、最幸福嘅地方嘅人，咁到底係啲乜嘢咧？ 簡單啲，其實諗嘢簡單啲，唔好去追，知足就得噶啦。 呢啲说话好简单嘅啫， 但系要做都真系要一段日子同埋功夫。 我嗰阵时我喺即系我个人都好复杂嘅以前咁样，但系去到不丹突然间见到一啲女士啦，一啲农村嘅女士，你会启发到好多嘢。见到佢哋就系铺咗张席，跟住两个小朋友咁三个妇人咁样啦，喺嗰度剔力，其实快乐就系咁简单噶啦。唔需要好多物质，所以我成日话，你得到个物质系会令到你更加唔快乐嘅，就系、是、咁、 嗯。因为追都唔完， 追食唔完。你就算攞到，你更加觉得失落。咁点解唔自己去觉得够知足就算咧？ 系、嗯、啊，系。咁点解有冇谂住翻不丹啊？其实。 有啊，本身今年三月是回去的，我们 planning 一家人回去、嗯、因为个官叫我过去啦。 终于叫你过去啦。 但是疫情啦、哦、疫情他锁了个。咁跟住将我们的案件那些 case 全部压后两年。咁所以咪开了个 studio 咯，再开返个 studio 咯。 Okay, okay, 因为起码两年不走得。 是但是他起码都卒之承认你承认了你了，即是可以给你入回境了。 是啦。 哦，这样也好一点，是啦。希望你继续开心快乐幸福。 多谢。 多谢。 Thank you. Thank you. 再笑，听到你睡得透，但要哭也值得。你为我不经意地牵手，若我很想拥吻，不用借口，绝对的尊贵自由。遇到这种可爱可恨对手，怎么舍得放手？世界也惯了恋爱，如何能学懂终老？谁人能令我不要再逃，永远笑着去跟我漫舞。手中精致的圈套，梦大期待的开口宣告，你说要赠我一脸幸福，发觉眼泪已在流，拥抱。最怕一起晚餐提示你千种礼仪遵守，但冷风吹过得你为我急急脱下风褛。若你很想亲我，不用借口，绝对的尊贵自由。遇到这种可爱可恨对手，怎么舍得放手？世界也惯了恋爱，如何能学懂终老？谁人能令我不要再逃，永远笑着去跟我吻。 嘅卫兰嘅《我们的故事》，呢一句都系属于蓝蓝同埋佢不丹老公嘅故仔。虽然崎岖，但依然都充满着幸福嘅感觉。好啦，一阵间11点钟新闻之后就会有联播节目《敏感时刻》，同大家讲声拜拜。